该是这个回顾，要展示很多这个数十年来我国自己家能辛勤创作的那些优秀的交响音乐和管弦乐作品。下一首是作曲家陈培军先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创作的第二交响曲《我的祖国》当中的戏曲，这是一段非常缓慢抒情、带有缅怀的。

Thank you.

个是这个回顾，就要展示很多这个数十年来我国自己家能辛勤创作的一些优秀的交响音乐和管弦乐作品。下一首是作曲家陈培军先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创作的第二交响曲《我的祖国》当中的戏曲，这是一段非常缓慢抒情带有缅怀的乐曲，它的标题是《名曲》，就是在音乐营造一个这个雪花漫天飞舞，人们这个无论是借以抒发，还是内心的缅怀，或是对革命人民志士和先烈的缅怀和赞颂。这部作品也是这个我们经常带出在国外演奏的优秀作品。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陈培军的《咏曲》。 Thank you. 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